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科创中国栏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在本期科创中国栏目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分享新能源汽车领域在2021年上半年都有着怎样的变化。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新能源汽车不同品牌的销量，来解读一下这些销量变化背后的原因又有哪些。接下来呢，先和大家走入本期的科创在线，我们共同分享一些科创领域的新闻。链接创意，同步创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部分。以下您即将听到的内容有：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83亿，中科院集中发布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一批科学成果，中国最大通用无人机实现首飞，未来燃料电池发动机设计一体化和有序化是关键。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未成年网民的相关消息。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日前在京联合发布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1.83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4.9%，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连续2年保持增长。根据报告，城镇未成年人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95%，农村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4.7%。随着移动互联网向农村地区的持续渗透，城乡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进一步弥合。在未成年网民当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是92.2%，拥有自己手机的比例是65%，手机是未成年网民拥有比例最高的上网设备。报告指出，未成年人接触互联网的低龄化趋势更加的明显，目前听音乐和玩游戏依旧是未成年网民上网的主要娱乐活动，短视频作为新兴网上娱乐方式受众持续递增。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最近集中发布了太极一号、实践十号、慧眼三颗卫星的最新科学成果。根据发布，中国首颗空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太极一号目前已经完成了全部的预设实验任务，实现了我国迄今为止最高精度的空间激光干涉测量，完成了国际首次微牛量级射频离子和霍尔两种类型的电微推技术的全部性能验证，并且率先实现了我国两种无拖曳控制技术的突破。我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实践十号首次在微重力条件下实现了细胞胚胎至胚囊的发育，揭示了影响太空环境下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的关键因素。我国首颗大型 X 射线天文卫星慧眼首次清晰观测到了黑洞双星爆发过程的全景，揭示了黑洞双星爆发标准图像的产生机制。此外，慧眼完整探测到了第24太阳活动周最大耀斑的高能辐射过程，为理解太阳高能辐射随着时间演化提供了新的观测结果。日前，由航空工业所属单位航空工业通飞研制的运五通用无人机轻盈飞上蓝天，按照计划完成了首飞任务，平稳落地滑回，完美呈现了它在空中的首秀。航空工业介绍，运五通用无人机飞行可靠，低空低速性能好，有效载荷高，机舱空间容积大，可在土跑道、草地跑道、简易机场进行短距离起降，其起飞重量和载荷都是目前中国通用无人机中最大的，是一款理想的大吨位多用途通用无人机。运五通用无人机配备先进的电传操纵系统、信息传输系统和地面指挥控制系统，系统安全域度大，在搭载智能化空投空送系统和先进的光电转塔等任务载荷后，可承担物资投送、快递运输、灾情监控等多类综合保障和应急救援使命，在军民用市场都具备良好的应用前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燃料电池发动机的设计。 天津大学焦奎教授所带领的电化学热物理实验室研究团队呢，在最新的一期《自然》杂志发表了展望文章，为新一代超高功率密度燃料电池发动机理论与设计指明了发展方向。据了解，作为氢能社会布局的重要一环，燃料电池装置开发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性能的提升。依据世界各国对燃料电池提出的发展规划，在未来十年左右，燃料电池电堆功率的密度计划提升至6至9千瓦每升，但目前的水平啊，距离预期性能的指标仍然是有较大的差距。焦奎教授团队呢，基于其强大的模型预测体系和丰富的产学研转化经验，结合国际学术前沿与国内外产业发展状况，在国际顶尖刊物上首次对下一代超高功率密度燃料电池的未来发展路线进行了解读和展望。文章指出，双极板和膜电极对未来功率密度提升的贡献度分别约为30%和70%，但各部件需要协同优化才能实现目标。一体化和有序化是未来设计的两个重要方向。焦奎还表示，一方面双极板进一步减薄会极大增加流动阻力，给反应气体供给和冷却液的循环带来了困难，因此呢，流场和电极的一体化设计啊，也是一种趋势。另一方面，电极设计的有序化能够更好地组织传递过程，并且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这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手机厂商 vivo 所曝光的自研芯片。近日呢，根据国内媒体报道，从供应链处获悉， vivo 首款自研芯片即将推出，内部代号叫做月影，但目前尚不清楚该芯片的功能细节。有消息称，手机厂商 vivo 的这款芯片应该是一颗 ISP 芯片，专为提升手机影像性能，而且有望旗下新机 X70 系列首发搭载。其实早在2019年就有传闻 vivo 正在大量招募芯片人才，而这款代号月影的芯片就是其成果。对于主打影像能力的手机厂商来说，有着自研的 ISP 芯片必不可少，一方面是提升技术，另外一方面则是探索影像的能力。另外，随着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ISP 不失是一次试水，或许真的能够为真正研发核心的 SOC 来做准备。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意大利的艺术博物馆用上了新的科技手段。意大利艺术博物馆正在通过 Share Art 系统来衡量艺术品对于游客的吸引力。据介绍呢，这个系统啊，是由一个来自新技术机构所研发的产品。作为一个基于数据跟踪设备的系统，通过对摄像头安装在艺术品的附近，可以计算出呢，参观博物馆和画廊游客看某件艺术品的时间和距离。据介绍，该系统可以定义艺术品的吸引力价值，从而改变博物馆和画廊的设计和艺术品放置以及展览位置的安排。实际上早在2016年，这个系统的构想呢就已经存在了。由于呢这家博物馆近期才重新开放，所以 Share Art 系统近期才正式的在博物馆和画廊当中推出。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以上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在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新能源汽车有关系。其实呢，这些年来新能源汽车呢跟过去相比啊，无论是产品力，我们对于它知晓的程度，以及呢走进我们生活的这个渗透率都是大幅的提高。2021年呢已经过去了一半，其实新能源汽车在过去的这上半年呢，整个的市场格局也是有着很大的变化，包括对于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很多人呢也在关注，也有人呢在预测。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2021年新能源汽车上半年的一些市场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未来新能源汽车的格局又会走向何方呢？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爱卡汽车的科技新能源频道主编张璇。张璇你好。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资深汽车自媒体人王星宇，欢迎星宇。 哎，大家好。 二位呢都是跟汽车行业走得很近， 而且呢，新能源车也成为了你们生活中、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板块，所以对于这个领域呢是有很多的关注。我最近呢也看到一些媒体在报道啊，过去这个半年新能源领域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大家呢总结了这样几件事儿，比如说呢，特斯拉从新能源的神坛上跌下，以及呢还出现了新能源三宝啊，这三宝叫什么？魏小李、蔚来小鹏，还有呢理想。另外呢，电池一哥宁德时代的市值已经超过了万亿，还有一些呢互联网的大佬，一些知名的公司也纷纷入局造电动车，甚至呢华为在电动车这个领域呢也有很多露出。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各位来说一说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大事儿吧。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特斯拉啊，其实曾几何时特斯拉是成为了高端汽车的代名词，那是在 Model 3和 Model Y 出现以前的时代，一辆车动辄就百万啊，一般人想都不敢想。所以当时我记得 Model 3这个信息出来以后呢，很多人都惊讶说啊，未来会有二三十万的特斯拉吗？我不信。今天看来呢不但出现了，甚至价格还在一路下跌。但同时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形象在过去这个2021年的上半年也是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有人说呢它跌落神坛了。你们二位比较了解这个领域，关于特斯拉数据这方面的解读，张璇你怎么看？ 特斯拉确实是在上半年遭遇了很多负面信息嘛，这个大家应该都有所关注，包括刹车啊，这个自动驾驶方面的。但是我们从销量上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波动，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保持在这个销量的前三的名次。包括最新的六月份的这个销量排行的话，它也是稳居前三。Model 3是排在第二，然后 Model Y 是排在第三，然后包括刚刚得到消息是那个 Model Y 有一次降价嘛，然后通过这次降价的话，我们可以预计在下半年特斯拉依然会在销量上保持强势，但是就这一系列事件的话，对它的整个品牌是伤害比较大的。 就您觉得即便是伤害这么大，这个强势依然也会保持，原因是什么？ 它确实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就是而且品牌是有优势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都知道它是一个电动汽车的代表，然后有很高的知名度认可度，然后又是一个国际品牌嘛，马斯克本人也是比较有号召力的，然后我想的话，这么样一个强势的品牌，还有一个比较有产品力的车型的话，应该是在市场上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 星宇怎么看呢？ 其实我挺同意张璇的观点啊，因为从产品力角度来说呢，特斯拉无论是性价比啊，还是它自身性能来说，在目前在市场上可能还是处于一个难寻对手的一个状态。所以，从长期来看，你再加上它这个降价的一个信息啊，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还是从消息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一个状况。 当年呢特斯拉在中国建厂的时候呢，我看有一些同样造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国内企业就说特斯拉带来的是鲶鱼效应，但是今天看来这来的不是鲶鱼，是一只鲨鱼。所以二位觉得未来他们的降价，包括他们其他的一些产品的更新或者迭代，对于国产的新能源汽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璇。 是这样啊，虽然它是一条鲨鱼，但是整个的池塘新能源市场已经由以前的一个小池塘变成了一个大的湖，以后甚至要变成一片海洋，所以整个市场是在不断的扩大，然后这是一个增量市场嘛，所以说留给国产品牌的这个空间还是特别大的，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市场做大，然后燃油车会比较难受吧，燃油车的份额会下降，我想的话。然后另外就是特斯拉它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包括电机还有电池，因为特斯拉现在已经国产化率是很高了，然后带动整个产业链价格的下降的话，国产的品牌也会从中受益。 就一直有一个疑问是它为什么会不断的把价格就一路做低一路走低，而别的新能源汽车都说我们已经是贴着地平线在卖了，甚至说我们是亏本在卖了，他们又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我们从特斯拉这个企业的性质来看，它是一个不追求利润的这个厂家，就是它这么多年一直在亏损，然后最近两年才略有盈利吧，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市值依然高居汽车行业第一，然后马斯克本人也是 世界已经是世界排名靠前的富豪了。 嗯， 所以它的盈利模式可能跟传统厂商不一样，我不靠汽车，不靠卖车来赚钱，但是我通过我的发展能够堆高市值，然后企业就能从中获利嘛。 嗯， 然后也有更多的资金来建厂啊，来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同时我可以修更多的超级充电桩，来让我的用户受益。通过这种模式。 嗯， 对，的确是这样的。其实从我个人来讲，特斯拉他包括马斯克本人啊，他未来目标可能并不是仅仅局限在一个汽车厂商、汽车整车制造厂这么简单的。 嗯， 其实我觉得像特斯拉可能越来越发现他在下一盘更大的棋。 什么棋？ 他未来可能是在做一个自动驾驶公司，我觉得这是这样的。因为无论是他最近的一些好多动向啊，包括他之前在这个 CVPR 这个顶会上，他的特斯拉这个 AI 的驾驶负责 AI 的这个技术总管在向大家披露，那特斯拉在明年的话会推出自己造的一个超级计算机平台，那这个平台算力会超过日本的这个富岳，成为世界第一的这个平台。那么他拿这个平台做什么呢？因为这个平台本身投入是非常高，而且跑一次这个模型运算成本开销也非常大，他拿这个模型做什么？就是说他拿这个特斯拉跑在路上成百万台的这个数量级车型的数据啊，他拿这个数据进行汇总来训练他自己的 AI 啊， 然后通过这个 AI 呢，还会不断发展自己的自动驾驶技术吧。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你为什么用可怕这个词呢？ 对，但是就是假如说有朝一日这个自动驾驶技术啊真正落地了，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技术层面，这个 Robotaxi 真正投入运营的时候，那时候特斯拉保守来说应该是世界上第一大的这个自动驾驶公司。 嗯， 对，无论是从技术还是它的车辆规模来说， 嗯， 所以它这个市场怎么说呢，之前有这个专家人士分析啊，说这个 Robotaxi 市场假如真正把所有的驾驶员取掉以后是一个多大规模呢，可能是一个上万亿美元这样一个规模。所以 哇， 对，特斯拉 一个小国家的 GDP 了， 是这样的一个规模 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担忧，而且很让人同时也很期待一件事吧。 嗯，好，我们刚才说特斯拉说的比较多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很多国产的品牌。其实呢，说国产品牌有一个，那我觉得可以把它稍微跟特斯拉来对标一下。 嗯， 刚才新宇说特斯拉，包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其实它的这个盈利啊，一直不是他们重视的。张璇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信息。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一家呢，蔚来啊，蔚来对于车价能卖多少钱这个事儿还是很在意的。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呢，它的创始人李斌对外表示说，我们的平均车价都已经40万以上了，啊，是超过 BBA 了。 嗯， 足以见得他们对于卖到40万以上这件事儿还是非常满意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蔚来，就是蔚来、小鹏啊，还有理想。这个其实在过去这半年，他们是赚足了媒体和市场的这个眼光。我想听听你们对于这三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判。 就其实刚好刚才说到蔚来啊，其实蔚来是已经差不多花了300亿了在造车这件事上，然后它应该也是一直在亏损。但是它有一点跟特斯拉是比较接近的，就是它目前来说不是靠这个，不指望卖车来赚钱，不指望靠这个来发财，但是它也是市值比较高嘛。然后但是它跟特斯拉不一样的一点是，特斯拉是非常追求规模，非常追求销量的，它需要一个销量的提升来给它提供数据嘛。然后包括有规模效应，但是蔚来的话，它是一个定位比较高端的一个品牌，它要保持自己的品牌形象，然后要保持自己的用户满意度，因为这服务对于蔚来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他非常重视这个，所以他赚了钱，他会给客户很多利益，包括帮他们建很多那个充换电设施。这是他的核心竞争力。然后这是他也是跟那个特斯拉比较有区别的地方。他定位还是特别高端。 其实无论是蔚来还是理想这两个汽车品牌创始人，我们可以 看他之前经历啊，都是从做一个汽车垂直媒体出身的一个老板，所以他本身来说，对于中国消费者这个对于汽车的喜好，或者说他这个购买倾向来说是非常了解的。 哦， 对， 嗯， 所以无论是蔚来和理想，他们都找到了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这个市场空白点。 嗯， 对，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他们到底找到这个点是什么？他们知道消费者心目中的那辆车到底是长什么样，大家想要的是什么样的车呢？ 对，您说太对了，的确是他甚至比我们了解的更清楚更明白，因为从、无论从这个汽车垂直媒体这个各种数据收集啊，还是说大家口碑来讲，他们对于消费者的这个喜好研究的真是太透了。 嗯， 所以他们的确是找到了消费者心目中理想那台车。 嗯， 比如说像蔚来，它一方面是通过这个高质量的服务，包括说这个充换电设施，来满足消费者的这个对于这个品牌的信任吧，提升信任感。另一方面，它本身自身的这个车辆的自身的竞争力或者说产品力， 嗯， 在这个产品推出的当时，的确是难寻对手的一个存在。 嗯， 因为可以想象，蔚来 ES8 在当时应该对标是特斯拉 Model X 了， Model Y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嗯， 对，他用 Model 几乎是 Model X 的这个相 Model X 几乎一半的价格啊，得到了更大的车身空间， 嗯， 还有更长的续航里程，包括一些更丰富的配置， 嗯， 这些都是消费者特别在意的事情。 嗯， 而且不仅这样啊，因为它的确是把这个价格推到了40到50万这个区间，那这个区间的消费者的确是对于一方面对于价格不是特别敏感，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些消费者他本身的这个知识文化水平啊，是相对属于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吧。 嗯，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车辆本身的科技感呀，还是配置，还有本身的这个前瞻的一些科技都是非常在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蔚来的确打动了这部分消费者的心啊。 嗯，我跟你说一下，我去看理想那个车的感觉啊。 对， 就是在我坐进那辆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一辆车可以坐那么大，然后车上的屏幕可以坐那么长，这个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一辆车的想象。 对， 但同时呢，你对于我一个喜欢在合法条件之下开快车的人而言，我觉得那辆车应该不是我自己所喜欢的， 稍微有点慢是吗？ 就是不是它太大了，就是它会 不够灵活。 对， 肯定不够灵活，我绝对不是它的这个用户。我当时就在想，真的会有人买吗？或者说真的会有很多人买吗？事实证明，其实很多中国人对于大车还是有偏好的。 对， 真的是这样。 就其实这三个品牌虽然他们都是新势力，但其实各有特点。就蔚来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它是豪华和服务做的比较好，然后理想呢，它是车的定位是那种家庭用车，六座，大六座，然后也不用，它是增程式嘛，也不用太为续航里程担忧。 嗯， 然后小鹏呢，它是智能化做的特别好，它的智能驾驶啊还有语音控制啊是目前来说国内用户体验最好的，应该可以说。 嗯， 从理想车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确引领了目前汽车界对于这个汽车内设计的一部分潮流吧。 嗯， 因为的确当初人们非常惊讶于这个理想车为什么会出来四连屏这个东西啊。 嗯， 但是当这个奔驰这台 EQS 出来的时候，大家的确不惊讶了，大家都觉得是，哎，这是在学理想吗？ 嗯， 是吧？ 包括保时捷也是。 对，因为这个体验的确是经过无数消费者验证啊，的确是非常棒的一个东西， 嗯， 啊，我这个在为副驾给他专门提供一个单独的屏幕和他的音响设施， 嗯， 之前的确是没有类似的体验的车型。嗯， 对，就是这个魏小李这三家，他们其实都有特别多的创新之处，然后再被各家学习。 嗯， 比如说那个蔚来上的 Nomi， 嗯， 就是他前面有个小的 那个小眼睛， 对， 嗯， 然后那个蔚来的那个屏幕， 嗯， 刚才已经说了，然后小鹏的那个自动驾驶啊， 嗯， 还有语音，这些其实大家都在互相学习，包括刚才还漏一点是那个蔚来的女王副驾， 嗯， 它的副驾驶可以几乎躺平， 嗯， 舒适度特别好。 对， 嗯， 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魏小李他会成为新能源三宝，人家也是各自都有杀手锏的。 对，没错， 都有自己的独门武器的，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节目的时间跟各位简单聊了一下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2021年的上半年，过去我们所熟知的一线的品牌比如说特斯拉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和表现。另外呢，

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主持人段玉龙为大家所邀请的二位嘉宾呢，都是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二位专家了。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呢，在2021年已经过去的这半年，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都有着怎样的变化。再来认识一下他们二位。资深汽车自媒体人王星宇，欢迎星宇。 哎，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爱卡汽车科技新能源频道主编张璇，欢迎张璇。 大家好。 回顾一下，我们在上半段呢说了几个大家熟知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啊，什么特斯拉呀、蔚来呀、小鹏啊，还有理想啊，你看大家每个人我们都提到了啊。 对， 都不算给他们做广告。各位呢其实按照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包括自己的这个钱包的薄厚，可以来去选择。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在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其实还有很多第二梯队的一些朋友们也在逐渐的发力，而且呢速度还不错。比如说像哪吒啊，还有领跑，还有像什么欧拉啊、极客，就是这些呢，我看在上半年其实他们的目光也被很多很多这个媒体呢所关注到了。他们所发出的这个光芒呢各有特色。比如说我都比较关注的是欧拉。欧拉这个车呢基本上把比较经典的车型的外形啊借鉴了个遍。copy 是你说的啊，致敬啊，致敬了个遍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聊一聊，就是除了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品牌，你们也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我们暂且把他们归为第二梯队。 对， 张璇怎么看第二梯队的这些选手呢？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刚才也说了，就这是一个增量市场，就是市场空间是在不断的增加的，然后像魏小李这三家，他们的那个价格其实是挺高的，都是20-30万以上，包括特斯拉也是一样。那其实还留有很大的空间给其他的品牌，二线品牌。然后刚才介绍的这个欧拉呀，包括哪吒呀，还有领跑什么的，他们其实都是定位相对会低一些。然后只要做出自己的特点，做出自己的独有优势的话，其实都是非常有机会的。包括欧拉的话，它是他的那个广告语叫更爱女人的汽车品牌，就是他是 主打这个女性市场， 对，主打女性市场，是造型比较可爱的那种。然后像哪吒啊、领跑啊，他们可能价格性价比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其实市场还很大，大家都有机会。 您这个话说的市场还很大，这个很有想象力啊。就是未来是不是还会有更多三线的品牌也许也会出现？ 对，有可能，因为现在市场是按大家的预期是保持30%的年增长。然后今年大概会到接近200万辆。 哇，30%的年增长，这个可是跟当年中国步入汽车社会机动车年增长的数量是一样的。 对， 这是一个绝对的井喷式的增长啊。 是因为一旦有一个趋势形成之后，整个的增长会加速。然后前几年可能是我们在比较平缓的一个比较艰难的增长，但是从今年开始很可能就更加快速的增长。因为包括我们在车展上看到所有的品牌都在做电动汽车，然后包括国际巨头也纷纷转型嘛，然后大家都说要以后不做燃油车了，要做新能源汽车。 对啊，大众啊、奥迪啊、保时捷啊都在说， 整个产业环境会加速这个市场的变化。 这些传统的造车厂商他们真的是这么说也这么想呢，还是仅仅就是这么说一下呢？ 整个还是会在这方面有所倾斜，会逐渐的把这个重心移过来。因为这一个是市场的变化，二是政策法规，因为那个碳中和已经成为一个大的趋势了嘛，然后包括欧洲有比较严格的排放法规，都在驱使大家做新能源汽车，加速这方面的研发。 对，来，星宇谈一谈你对于刚才我说到的这些二线运动员的看法。 我觉得挺，其实还是挺意外的，对于他们成功来说，因为的确对我来说，他们这个包括哪吒啊，包括领跑，其实是个挺陌生的品牌。 对啊， 对，但是他们可能是趋于自己独特的渠道优势，还是怎么样让消费者认知，这个其实值得大家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但是哪吒本身呢，其实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在里面，它还是主打一些 比如说像平民化的智能汽车这个概念吧。 嗯， 对， 那这啥意思呢？ 因为它是在本身这个车型定位并不高，大概集中在100,000元这个价格区间，但是呢，它和这个中国这个 AI 领域的这个独角兽商汤进行合作啊。 嗯， 它把这个车打造的包括这些 L2 级的辅助驾驶功能呀，还有车内的智能车舱，这些体验都是啊，其实还是挺主流或者是挺跨级的存在的。 嗯， 所以对于这个角，我觉得好多可能很多消费者对于这个点还是非常在意的。 嗯，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电动车可能跟传统燃油车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买一台电动车，除了这个纯电动体验之外，另一部分可能更看重的是它这个车辆的智能驾驶的这部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对于好多电动车来说是一个突破点吧，或者是它自己的一些在市场获得成功的一些秘籍在里面。 嗯，这个二线品牌中，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没提到。 嗯， 这个呢，我也去看过它的实车，但是没开过啊。 对， 它叫高和。 哦， 这个价格仅次于特斯拉 Model S 和 Model X， 60到80万，非常的贵。 我看高达一台车。 对，就是那个车，在你们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又能存在多久啊？ 这其实对于纯电动市场，就我们本身来说，的确是不好预测，因为消费者对于纯电动车品牌的爱好或者口味，与燃油车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了。 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老了，这个市场已经跟我想的不一样了。 是是是，的确是不好这么说了。对，但是就高和本身来说，这个车的产品力还是挺有噱头吧，应该这么说。对，因为好多的车的这个智能化体验呀，包括它这个豪华的，包括蝶翼车门呀，还有这个好多智能化配置，是之前不论是纯电动车还是燃油车都不存在的东西。 嗯， 所以的确从这个体验来说，还是从这个整个对于电动车定义来说，它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类别吧。我觉得这是值得挺富有启发一件事情。 嗯， 对。 我去展厅看高和那个车的时候，我坐进去，我觉得我像进入到了一个科幻电影里的太空舱。 对， 首先它那车特别长，5米多，那个车很长。然后按照咱们现有的法规，得挂黄牌吧？就那么 超过6米 挂 啊，6米挂黄牌是吧？我觉得那可能也快了。然后另外就是它那个车门的开启方式，前门是一种方式，后门呢是另外一种方式，而且还不像特斯拉 Model X 的那个 OE 门，它那个车的开门呢是后门还要分上下半段。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开个门 太富有仪式感了。 对，就是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坐在后排的。 它那个叫简约模式，就是后排的顶盖可以打开嘛，然后你可以站起来，就向大家招手。 但的确，我前不久真的在路上还真见到一台， 有人招手吗？ 是有台上路的车，还是真挺意外的。 就这车我开过，然后就您刚才说它特别长嘛，但是它有后轮转向的功能，就是后轮也可以转动，就是所以实际上开起来还是比较灵活的。这车就定位太高了，但是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是就产品力来说还可以。 你觉得是值那个钱的？ 也不说值不值，反正高端的东西做到位了，因为高端的东西，它可能就不是说一分钱一分货那种。 其实或者这么理解，也的确是之前魏小李给国人心目中打下这么一个基础。对，因为国人对于中国品牌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了。 对 对， 无论是。其实不只是在汽车行业，包括在其他好多行业，都有一种中国品牌、中国货在不断的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好事儿。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高和汽车能够成功的一个红利吧。 前段时间我也是采访了一个做新能源电池、新能源汽车电池的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信心满满的说，未来的新能源车市场只有两个玩家，中国和美国。其他的老牌的汽车生产国可能都赶不上了，什么德国、意大利啊，这言下之意欧洲肯定不行了，日本呢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哎，我想接下来跟你们二位聊一聊，就是老牌的这些厂商，无论说是国外的还是咱们国内的，他们在新能源转型这件事情上，就你们的观察，这个积极程度有多少，被动程度又有多少，转型的效果又怎么样？张璇。 像中国品牌肯定是最积极的，因为国家有比较好的一个推广政策。然后特别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换道超车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可能前几年有人对弯道超车或者说换道超车存在一定的质疑， 但是这两年开始从结果来看，确实中国品牌要比以前更加表现更好一些，更加强势。然后欧洲的话，它其实相对来说就动作会慢一点，它的那个燃油车势力会比较大，然后传统的业务会比较大，所以这个厂家在做那个利益权衡的时候肯定会优先燃油车，然后他们是在这个环保法规的要求之下做了一个被动的转型，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欧洲实际上它的环保意识是比较强的嘛， 对 啊，然后现在碳中和和那个环保的理念这么强，然后排放法规这么严格，他们是被动的转型。因为也是刚刚前两天，是奥迪和大众，奥迪和宝马是被罚了10亿欧元嘛？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在环保上有一些技术推广不力。 哦， 就是欧洲那边是政府机构是认为 BBA 这三家他们达成一个默契，就是说大家都不推广这个节能减排技术，结果被奔驰告发了，奔驰反水了，然后就罚了10亿。 所以从侧面看，这个其实欧洲还是美国政府对于这件事上还是挺着急的，因为的确中国这个新能源车市场发展的太快了，的确是从大趋势来说已经代表了未来的这么一个趋势吧。 对，那个欧洲的话它现在也是给了很多的补贴，咱们现在国家咱们现在的那个新能源补贴正在退坡嘛，但是德国的补贴是比较高的，所以德国现在新能源汽车销量很好。 哎，那咱们的这些造车新势力或者已经新了一段时间的势力，是不是可以也可以去德国去欧洲发展一下他们的势力？ 好多家已经准备在挪威开卖了，因为挪威是新能源汽车推广最好的。但是相比汽车厂家来说，我们的电池厂商是更有竞争力的。您那位朋友说以后只剩中美两个玩家嘛，他如果从那个电池的 角 度来看，确实是这样。中国的宁德时代就不说，大家是都知道的。 对， 然后现在大众也是在他跟那个中国的国轩高科有合作嘛，也是让国轩高科去欧洲帮他建厂。因为欧洲自己有一个电池厂叫 Northvolt， 它是欧洲好多国家好多厂商一起集体注资投资来建的一个厂，但是它的进度会相对慢一些。它有很多钱，有很多技术人员，但是欧洲的效率相对来说还跟咱们还没法比，而且它是后发的嘛。 对， 其实从这角度来说，在新能源市场，中国的确占有了独一无二的优势啊。因为无论是从使用场景，还是说这个政府推广力度来说，相对于其他国家都是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在里边。其实从美国来看，之前拜登也自己也比较着急，对于这件事情，对他自己亲自去福特厂商进行了拜访，他试驾这个纯电动 F150，他们就在说，已经明显承认在纯电动这件事情上，美国已经明显落后于中国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有美国自身的无奈在里边，因为从这个用车场景上来讲，美国这块土地其实对于纯电动车是不太友好的，是吧？因为他们大多数美国人喜欢这种特别沉重的皮卡呀。 对， 而且他们大多数使用场景是在高速上，无论高速旁边，这其实在高速场景对于纯电动车其实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电耗非常高，而且它的续航里程受限，所以它需要经常不断的补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美国发展纯电动汽车，除了少数几个州以外，在美国西海岸或者说几个繁华大都市来说，对纯电动车还比较友好。但对于大多数美国这个车辆使用用户来说，他们本身其实对于纯电动车没有那么高的希望在里边。 他们更喜欢的是5.0V8，就这样的配置。 对， 啊， 的确是有这样配置才符合美国这用车场景嘛。的确需要载一家人的货。一个周末才给我好多货，然后往返奔波于两个不同城市之间。 那我们再接着就顺呢，刚才你们二位提到的在电池领域，其实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也提到了宁德时代这家公司，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吸引了媒体的关注，但是真正的大爆发也是在2020年底和2021年的上半年。他的这个创始人曾毓群也是荣登这个某富豪排行榜的榜首， 这都是电池堆出来的呀。 对， 哎，关于宁德时代呢，二位有什么样的消息可以和大家分享？ 就宁德时代的话，它实际上确实是在汽车电动汽车行业是特别特别有，怎么说呢？有一个主导权，因为所有的厂家，所有的汽车厂商几乎都跟他有合作。 嗯， 然后在 C 端的话，如果一款车它搭载不是宁德时代电池，也许消费者就会有疑问， 嗯， 你这个电池是不是靠谱的？会不会起火？ 哦， 因为大家都知道宁德时代，但是可能不知道其他的品牌。 可是在此之前，很多国内的新能源车采购的电池，比如说韩国的 LG 啊、SK 啊，甚至松下呀， 嗯， 那这些老牌的国外的厂商的电池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状态呢？ 其实之前这宁德时代之所以在中国能爆发起来，的确是跟中国自身对这电池政策，电池政策是有关的。 对 对，因为中的确是由国产电池才会得到相应的补贴， 嗯， 所以这一方面是促成了宁德时代的这个崛起吧。但的确在如今的市场情况下啊，无论是这个市场规模，还是说这些其他的资金效应，的确把宁德时代的这些技术最近也的确带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对， 目前排名靠前的电池厂商其实就是宁德时代，然后韩国的三星 SDI 还有 LG 化学，主要是这三家是排名特别靠前。其实韩国厂商也挺强势，但他们主要市场是在欧洲。 所以宁德时代未来随着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它其实会再上一层楼的，这个是大家都能够看得见的。 再上一层楼看怎么理解，如果说市场份额的话，我觉得它现在市场份额已经很高了，但是如果从产能来说，肯定会不断的升高。 我看前两天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说，一些造车新势力的老板啊，都亲自去宁德时代跟人谈，电池啊给我们留好了啊，得给我们留够了啊，要不然生产不出车可不行啊。其实都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程度， 卡脖子地步了。对， 所以很多人说，其实宁德时代到了今天也是市场政策把它捧出来的。 对，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前瞻眼光的主机厂啊，包括这个比亚迪，包括这个长城，它自身也在做自己的电池项目，而且已经成规模达到自己自足的一个水平。其实比亚迪一直来说对于宁德时代是一个强大竞争对手。 对， 所以从这角度来说，我觉得其他可以作为其他主机厂一个范本吧。 就电池是未来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吗？ 算一个，我觉得。 我觉得现阶段是，因为现阶段大家对这个续航里程啊，还有充电性能，其实都有比较高的要求。但如果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之后，可能消费者更加看重的就是安全性啊，或者说智能化。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续航里程在达到500之后，其实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可能500跟600是差不多的，在他看来都能满足我一周的需求。 好，刚才说到了有关电池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赛道。这个赛道呢，他们过去啊和新能源汽车没有什么交集，如果说硬有交集的话，可能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平台上曾经卖过和新能源汽车有关的产品，我们说的就是一些电商啊，或者说是一些互联网企业，他们打算要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这个品类。其实在2021年，大家关注最多的就是小米呢开了一场发布会，当时呢雷军饱含热泪，就那个感觉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壮士一去不复返，我将把我下辈子所有的荣耀啊时间都压注在小米汽车这件事情上，不就造个车吗？至于搞得这么悲伤吗？你们二位怎么看？ 就是我觉得他们看中的并不是电动化，而是智能化。因为小米来说，它在电池上并没有什么优势嘛，但是它在智能化上，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它要争夺的也是智能化的一个高地。然后比如说用户数据，或者说流量的入口，这也是它的一个可以体现出它优势的地方，包括特别智能化方面，可以把汽车纳入它的智能家居体系。这个会给它带来比较好的前景嘛。 对，其实小米造车这件事上，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什么。 没有看到，你想看到什么？ 特别明显的，无论是它自己的技术方案，或者它自己是为了对于未来怎么打算的。其实无论是从 技术积淀呀，还是说这个供应链体系来说，我觉得目前来说小米的确占不到什么太大优势在里边。 嗯，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啊，小米造车究竟能造出一个什么样车在里边。嗯， 你等着，搞不好憋出一爆米花来。 嗯，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我觉得是的、 啊。刚才说了一下小米，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360， 嗯 啊，也宣布要造车，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 怎么说呢？其实跟汽车业务产生交集，我觉得大家都是看重未来新能源或者说智能汽车这一片增量市场吧。 嗯， 他们都是对这个非常看好的。但是，就我来说，造车毕竟是一件，即便是造新能源汽车，也是一个门槛非常高的事情。 嗯，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说说那么就可以造得出来的。 嗯 嗯，这其实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吧，就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嘛。 嗯， 就是我如果不参与进去，可能感觉差点意思。 嗯 嗯， 就出门就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造车这件事来说，将来马太效应会越来越明显。 嗯， 对， 什么意思呢？ 强者愈强，所以对于这些后来者，他的确是没有什么先发优势。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接受程度也打一个问号吧。 嗯， 对于本身来讲，还是挺富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 嗯， 对。 另外，这些科技公司或互联网公司来造车，我觉得用"造车"这个词可能都不是很妥当，因为他们可能并不是要注重于这个汽车的硬件产品，他们更多是从那个车机系统啊，或者说这个各方面功能，这方面这些技术来考虑的，智能化主要是这方面。 嗯，那就向华为学习嘛。华为已经对外公开宣布了，我们不造车。 嗯， 甚至呢，任正非先生还说了，你们以后啊，谁要再说造车，我就开了你。 嗯，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态度也挺好的，就一家公司肯定还是要专注自己的这个 擅长 业务嘛。 但是这又引起另一个争议啊，就是上汽， 嗯， 上汽的董事长他说这个，他不跟华为全面合作，因为他要有自己的灵魂嘛。 嗯， 就什么是车，什么是一辆车的灵魂，他会有这种思考。 嗯， 就华为，他的当时已经表态，他觉得是未来汽车的话，有70%的利润是智能化的增量部件。 嗯， 就是传统汽车上没有那些部件。 嗯， 像我的车身呢、底盘啊这些，可能只有30%的利润在里面。 嗯， 就如果是一旦形成这种合作或者说这种格局的话，也许未来的汽车厂商只能是帮别人打工 做加工了。对， 然后真正核心的部分，真正赚钱的部分，然后被科技公司拿走了。 嗯， 有可能会这样。 嗯， 所以这也是目前对于华为来讲是挺尴尬一个境地，因为除了北汽和这个另外一家叫什么来着， 北汽赛力斯， 对，除了北汽和赛力斯之外，没有，我们还没有听到任何一家跟华为产生深度合作的车企。 嗯， 因为对于将来来讲，大家都会把这个东西看作是自己的护城河。 嗯， 所以不会轻易跟一个第三方，尤其是对于华为这样声势这么大的第三方进行合作。 嗯， 对，也是有他们自己顾虑在里面。 我觉得华为是拿出自己的诚意了。 嗯， 然后他姿态其实放得挺低的。 嗯，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特别强势的品牌，然后大家可能稍微有点防备。 对，尤其是对于 C 端来讲，它这个品牌影响力对消费者心目中太大了。 对，一个彪形大汉， 是 走在一个小学生的旁边跟他说一起玩耍呀， 有点这么意思。所以的确对于广大主机厂来说顾虑是挺大的。 嗯，好，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在市场上的一个变化啊。我看到呢，相关媒体也在报道说，过去这半年一年的时间，就是各种从传统主机厂走出来的这些传统的汽车的生产者、销售者，在新能源汽车的这些新品牌当中非常的受欢迎，甚至一个工程师百万年薪，这都不是个什么新闻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们怎么来看，就是关于这些人才的流动，是不是人才去哪儿，这个地方就能够成，就能够长出参天大树来？张璇。 人才对这个技术影响确实是特别大的。 嗯， 大家争夺这个人才也确实有道理的，特别是在智能化方面。智能化主要的人才是汽车行业特别欠缺的。 嗯， 因为它要很多软件人才，这个在以前的汽车行业是比较少的。 嗯， 然后像我们如果比较汽车行业和那个互联网的话， 很多年轻人或者说工程师的话，软件工程师的话，他会倾向于互联网行业嘛。 嗯， 所以这就造就了这种形式，就是大家那个汽车行业会花更多的钱来争夺这些人才。我们如果看国外的话，其实形式也是一样的，就是包括大众啊，或者说 BBA 啊，他们都在建自己的软件中心，然后招募软件人才。所以说，其实因为汽车在向智能化转型，所以整个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也会更加多，更加的多。 嗯， 其实折射出另外一种尴尬，就是说传统的，比如说对于车身传统技术，对底盘呀、发动机这部分的这些传统工程师或者人才来说，其实是挺卷的一件事儿。对，因为无论是整个汽车行业，还是对于未来市场需求来说，对于这部分人才，其实是一个不断下降的过程。 今年高考刚好报一个什么汽车动力工程，学内燃机啊，毕业以后发现市面上跑的都是电动车，这确实是一件令人很尴尬的事情。 其实从我个人来说，对于内燃机还是非常看好的，因为的确是包括这个国家政策来说啊，碳中和政策对于内燃机技术是催生一部分革新和变革在里面， 在推混合动力。 对对对，因为的确是好多看得比较远的主机厂啊，比如说像长城、像比亚迪、像长安这样的主机厂，他们对于内燃机从来没有放弃过研发，反而是在近期推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高燃效比的这个内燃机。我觉得从未来来说，尽管新能源车会保持它一个高增长态势，但是更大部分市场份额吧，在短期来说，我就觉得在10年以内还是属于燃油车的。 挺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2021年上半年的新能源车市场的一些变化。今天为我们带来解读的二位嘉宾呢，聊得都非常的透彻啊，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科创中国的二位好朋友，资深汽车自媒体人王星宇以及爱卡汽车科技新能源频道的主编张璇做客，谢谢二位。 谢谢， 感谢。 同时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呼吁各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社会各界为受灾群众伸出援手。 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欢迎登录查看。 河南， 我们跟你 一起扛。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赶紧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座。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北京时间13点整。